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《大侠远去，江湖依旧》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张宏的散文，为什么是最受追捧的武侠小说家。在文学主打星单元，为大家带来罗兰的散文《春夜闻笛》。 无论是作为知名武侠小说的作家，还是作为著名报人，金庸受欢迎的程度都是罕见的。在这一景象的背后，哪些因素决定了金庸风行几十年不衰？透过金庸本人的经历及其武侠小说的话语策略、价值设定等等，不难发现其中奥妙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张宏的散文《为什么是最受追捧的武侠小说家》，一探其中奥妙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何谓成功者？在中国的语境下，这首先意味着经济上的富有，其次是相应的社会地位，第三是文化资源的获得。如果只有经济上的富有，最多只能算是暴发户，受人羡慕却不被尊重。如果只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会被人视为徒有其表而无其实。如果只有前两者而缺乏文化资源，将很难获得传媒的长期青睐和追捧。显然，现实中的金庸是一个成功者，这三个方面都具备了很大优势。首先，金庸拥有巨额财富，在经济上很富有。其实最重要的收入来自《明报》。《明报》1991年3月股票上市时，其市值已达8亿7000万港币，金庸独占6成。1992年，《明报》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1亿港币。香港《资本》杂志评出上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，金庸以12亿资产列第64位。从1959年创办《明报》到1991年上市，金庸的富翁之路走过了32个年头。他创办《明报》及其他刊物，不仅在传媒界赢得了声誉，更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。1959年5月20日，《明报》正式创刊，开始只是四开一小张的小报，发行量也只有几千份。6月6日才改为对开大张。由于主要面对市民读者，为了求得生存，一开始《明报》头版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，而金庸连载的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《倚天屠龙记》等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。1962年5月，《明报》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点，大量内地人进入香港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《明报》及时介入，连续大规模采访报道，金庸还亲笔撰写评论。到当年下半年，《明报》发行量增加到平均每日4万多份。1964年，《明报》与左派报纸发生论争，以一敌五，销量因此节节上升，到1966年之后达到每天8万份，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读者群。在其后的10余年中，《明报》密切关注内地政局，发表了大量独家新闻，金庸写作了大量社评，这为《明报》赢得了广泛声誉。1977年到1988年，《明报》销量稳定在10至12万份之间。1989年6月，《明报》销量达18万份。 金庸的第二块收入来自版税。1991年，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签下了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，合同期限10年。1994年，北京三联书店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捆绑销售，金庸的作品开始风靡全国。2000年，口袋本金庸全集出版，在半年时间里印数达到56000套。合约到期后，金庸提出了三个条件。第一，版税由原来的15%提高到18%。第二，出版社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最低销售。第三，作品集的销售每年要以10%的速度递增。这三个条件，北京三联书店难以接受，双方合作终止。其后，金庸作品的出版权花落广州出版社。但是出版方速度极慢，不久传出消息，金庸对这15部作品再度修订。1996年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，从1985年到1995年，金庸作品在台湾发行了470万册以上。就在2016年第十届作家富豪榜上，作家江南以龙族3200万的版税登上榜首。已经封笔多年的金庸仍然凭借《神雕侠侣》850万的版税进了同一榜单，位列第17名。金庸的第三块主要收入来自影视、游戏、漫画、舞台剧等的改编版权税。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已全被改成电视连续剧，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，电视连续剧还被一再翻拍。截至2017年，华语电视圈已经拍了9部《神雕侠侣》、8部《射雕英雄传》、7部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鹿鼎记》、《书剑恩仇录》、5部《天龙八部》和《雪山飞狐》、4部《碧血剑》和《侠客行》。影视剧改编权为金庸带来了大量收入，并捧红了几代明星，而这些影视剧的改编又与他的小说销售形成了良性互动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金庸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，而且是极具商业价值的大 IP。 在社会地位方面，金庸作为《明报》的老板和新闻人，以及著名的武侠小说家，无疑属于中上阶层。金庸早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曾从香港赶到北京，希望做一名外交官，但没有成功。1981年，内地邀请金庸访问，金庸提出希望邓小平接见，并得到了许可。1978年7月18日，邓小平接见金庸并会谈，会谈内容后来发表于《明报》及《明报月刊》，引发了巨大反响。1985年6月，金庸被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5年时间里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。此外，他还担任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及名誉院长，这些经历无疑大大提高了金庸的社会地位。 在文化资源方面，金庸具有先天性的优势。他本名查良镛，他出身的浙江海宁查家，有一门七进士、叔侄五编修的美称。到金庸这一代，他的族兄查良涛做过西南联大训导长，另一个族兄查良铮笔名木旦，是著名诗人和翻译家，深受王小波推崇。著名诗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。多年办报撰写时评和武侠小说的经历，使得金庸一直拥有相当的话语权。直到晚年，80多岁的金庸还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，并以一篇研究安史之乱的论文通过了答辩，获得了博士学位，这可谓活到老学到老的现实典范。1955年，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自己的第一篇武侠小说作品《书剑恩仇录》，结果深受读者欢迎。此后，金庸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一路写了下来。金庸大部分武侠小说都贯穿着浓郁的家国情怀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郭靖信奉的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，到《神雕侠侣》中更是全家远赴襄阳协助守城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萧峰为了民众生命安危不惜挟持契丹皇帝，迫使其答应不起兵犯宋，之后又因为违背作为契丹人的国家伦理而自杀。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星宿派，《笑傲江湖》中的日月神教，《鹿鼎记》中的神龙教，实际都与现实相关。此外，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除了收官之作《鹿鼎记》之外，